等等，请为我等等，此刻我还没回神，我反应永远都太慢，并不是我不够勇敢，你要的我又到底是怎样？等等，我要求等等，我感觉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爱哭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哭甚至我不哭，爱哭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，爱哭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礼物，爱哭怎么你也哭，爱哭我知道你确定是的难处，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。 等等，我要求等等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啊，哭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啊，哭甚至我不不对你说不，爱哭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，爱哭怎么你也哭，知道你确定是的难处，我很冷静也很痛苦地说 I do。 是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， 隔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，为他说我没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，那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，

and we out of here. Yeah. 生活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爱情。